Everybody hates a tourist, especially one who thinks it's all such a laugh. Yeah, and the chips bit of grease will come out in the bath. We will never understand how it feels to live your life with no meaning or control. And with nowhere left to go, you are amazed that they exist. And they burn so bright. 22:06: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4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开场曲是坐在他左边的工作男左叶谦选的，选一首特别特别像复古开场曲的 pop 乐队带来的这首歌，也是很有号召性的，叫做 Come on people， 来吧，朋友们，走起来。 我特别特别想说一句，就是总有一些音乐哈、能轻易打破夜的寂静啊。 对， 就是这类音乐， 它不但打破夜的寂静，它是打破寂静的一种夜，可以是这么说， 砸场子的啊， 它直接是打破寂静的一种音乐。 对，就很像是大家今天晚上订了一个包间啊，朋友们呢先到了，已经落座了，大家都很寂静哈，就是自己玩着自己的手机， 那是最要不得的一种场面。 等着大家都到齐了之后，再有这种牵头人呢、带动气氛呢，这时候啊，叶谦进来了。先把门一推， 那就是我就是牵头人啊。 这首歌的那种状态就是，就是说睡什么睡，起来嗨，对吧？ 对， 坐什么坐啊，看什么手机都给我撇了，大家一起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对吧？ 交流是拉着那个吉他反馈的那个声，拉着个音箱拖着进来，然后 对，咔， 听歌吧，朋友们。 我这里有很多歌，你要点哪首啊？ 出去。 类似于这种状态哈，就是有一些人他是需要一种氛围的带动啊，本身内心里呢是有一些很活泼的元素，但是不会主动发起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场面。 他没有那个性格。 对，他需要有人呢点他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呢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哈，但愿这首歌带来的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也是让你刚刚稍显有点颓的夜哈， 对、 一下子呢就是升腾起了一些欢乐的元素哈。 不要那么颓。 对，尽管呢睡前还是应该平和为妙，对吧？睡前你知道应该听听什么样的音乐吗？ 这种音乐盯不住多久就肯定就睡了。 你再盯不住，你也知道这是符合九月夜气质的歌曲。 又坏了，你这么一说，我忘了一事儿。 你别这事儿， 我忘了。 你听我第一句， 我忘了放我们家八月日历了。 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 起的时候，别已走得遥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 这是一首原唱在30年前推出啊，当时齐豫所演唱的《九月的高跟鞋》，后来呢，好妹妹乐队把它拿过来，然后刚才为我们唱了这首《九月的高跟鞋》。从我做广播那天开始啊，2002年开始，每到九月天，我一定会放这首《九月的高跟鞋》， 啊， 特别喜欢这首歌。 我还以为从你做广播那天，你就在九月穿高跟鞋，只在九月穿高跟鞋呢。 你知道，就是高跟鞋，至于女人哈，就是爱的那肯定是疯狂，家里无数双， 疼的也是疯狂。 普通的爱不上的，家里真的就是大概也就两三双的那种有活动的时候备着的 啊。对呀，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应该是省了很多钱。 嗯，大部分女孩是， 特别不喜欢穿高跟鞋。 对，大部分女孩是穿不得这种，就是仪式性很强，或者是就是显条嘛。当然很好看了，但是走起路来你走不了远路。只能是参加你说的那种场合性的，然后略微走一走，然后赶紧上汽车，赶紧回家， 就是起范儿的哈。 对对。 但是有很多在外企工作的女朋友， 她一穿一天也不是很实际。你经常能看见，就是他们可能暗自在自己的那个办公区域里，或者有一些拖鞋之类的在那里。 对，包括此时此刻在直播间，我平常我穿运动鞋，我倒 直播间我都脱了， 这都没 问题，我都穿拖鞋啊。 你这对， 这十一年我都是这样的。 对于我这个味觉来说，你是一种。 我脚可真的一点点啊，没有任何的异样的东西， 一点点。 没有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啊。 就是觉得晚上，包括此刻有很多听友在家中，一定也都是穿着拖鞋，对吧？ 嗯、 这才是你真正的给自己放松的一种状态啊！不会是在有什么化妆啊、戴着隐形眼镜啊、穿着高跟鞋啊、紧身裤啊，就是让你觉得束缚的，一定都是离你的皮肤表面都很远的 啊、嗯， 轻松的，离你近的反而是耳机，你想一想是不是？ 就这塞耳朵里了，可不是吗？ 近不近啊、嗯？这一刻呢，声音被。全身体的啊，每一个部位啊都很轻松的接受着， 所以 厉不厉害？ 你要在选择收听的节目跟内容上呢，一定要 斟酌 谨慎，嗯、要不然你可能会嗨一晚上。 就像你刚才第一首歌，把人大家都吓到了哈。 您再看第二首歌， 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不是，第二首歌非常轻柔。 OK， 1625红的夜晚，我没有跟他合影啊，毕竟昨天晚上的状态大家也是知晓的哈。有些时候呢，就是如果方向不对哈，掉头它也是一种前进，对吧？所以今天晚上不照了啊，一个男子的背影呈现给大家，感兴趣的话请点赞。1625红，如果你愿意当的话可以明示我。这首歌怎么有点像进山洞的感觉？ 你知道山洞是对于一般人来说都有恐惧感的，但你知道山洞最恐惧的是它什么时候吗？并不是它黑，因为你可能有照明设备，也并不是它深，因为你知道你要探寻它，而是山洞套山洞有很多分岔口的时候，这就是最恐怖的时候。我自己认为， 我倒觉得山洞里最恐怖的是有水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下面会发生什么。Give it up and try again. Should we let it go, or maybe put on a show, or shall we fall to our knees and say amen? Why do we want this? Why do we crave it every day? We know who, we know what we have to say. Why do we feel this? Why do we?Find a way, we know when or even if we have to pay. Should we hold on tight, maybe start a fire, or shall we give it up and try again? Should we let it go, or maybe put on a show, or shall we fall to our knees and say amen. 是来自 Sky 一首 Say Amen， 说阿门，所以他是很静心的，就是非常清静心的，选出这么一首歌来给大家也静静心。 嗯，效果是达到了哈，让我们这个外场从评论来说呢是感受到了这种平静的状态哈，那相当平静， 那越平静 一个都没有求红的不说哈，大家呢就是今天可能也是累着了吧，就是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你跟某个人在微信里对话一样，就都是玩表情包，或者是你一句我仨字儿啊，你仨字儿我俩字儿，基本上就 比谁金口玉言呢是吧， 对，就很 比谁那个惜字如金呢， 对，有时候也不是说你不想聊，而是你今天可能真的很累了对吗，然后呢也不想就是再继续下去了， 是啊， 你说搞对象那种两个人视频电话呀或者语音电话能打好长好长时间真的比较难哈， 你们是互相都忘了怎么拼那些字儿了吧， 没有啦，就是 汉语基础对话了吧， 就会说你睡了吗，没有，那你快睡了吗， 嗨， 就是谈话的这个， 你何必呢， 这个可能就是聊天艺术， 干脆撂下吧，撂下吧，把电话撂下睡吧，你之所以睡不着就是因为你电话肯定在还在你枕边，而且它还有电，你之所以后来还睡不着就是因为你把充电宝也搁在了你电话旁边， 这个时候要彭于晏给你来个微信你聊不了啊，就像你这时候你爱的温碧霞给了你来了个微信你聊不了， 我吓死我呢， 不是，对，精不精神对吧，还睡不睡啊，肯定起来嗨了吧，这就是看对方是谁啊，以及你有多久没有和这个人互动过， 嗯， 有时候频繁的互动势必会带来一些新鲜感的消失哈，以及热情的下降，这是很正常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评论，为什么其实有许多广播节目的微博评论都已经开始没有多少了 啊， 而我们还是这么的计较， 对，还 显得那么的小心眼子， 是连红人都没选出来呢， 对， 已经先冲过50条了， 对，这就还是那么在意呢，就是说有些事情如果一味的哈放任自流，嗯，那后果不堪设想， 也没有什么不堪设想，我记得有一期你找红人找、哎、找了150条， 别跟我说了 光找红人，哎，聊了150条， 就跟上课老师说这道问题谁来回答一下，全班鸦雀无声，大家都把头低得快到桌子上了，那你总得有个人站出来吧，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一样，就是当场面无论多么冷清啊，多么的尴尬，总得有一个人啊，他在里边绕着绕着 蔫蔫的闷头摇晃着站起来， 对，他显得这个场子今天晚上他不空，对吧，所以红人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如果你觉得一直以来男左女右没有给你一个舞台，或者说你已经当这种伴舞很久了，今天晚上也想当一个领舞啊，也想站在舞台中央，这么好的机会错失的话，真的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了。 可是独舞啊，没有舞伴， 也许是明天啊， 没有舞伴呢，是独舞。然后呢， 没说，我说领舞。 哎，众星捧月是肯定有的，就是那些在群里跟你聊的朋友， 不是独舞，是领舞，在前面哈，广场舞啊，啊，有人领舞的啊。我们第20段见喽。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我哭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在开学第一天发布限时版预告片，预告片以疑问句配以影片画面和黑白人物情绪特写，直面青春的不美好。预告结尾说到，那些逆流成河的悲伤，我们要面对它，并勇敢地逆流而上，也表达了电影对每位受害者的鼓励。电影《审判者一》正式定档9月14号并发布预告片，影片由郑成飞编剧并执导，演员尹子维、李灿森、方川等主演。影片讲述了一名摄影师王树因一次死亡拍摄获奖并一举成名，与此同时他也因此次拍摄断送了自己摄影生涯。影片《永恒之门》亮相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永恒之门》本是梵高的一幅人物作品，又名《悲伤的老人》，而本片将聚焦1886年梵高移居法国后，在阿尔勒与瓦兹河畔奥维尔度过的时光，展现他在创造出大量世界名画的过程中的艺术创造力和做出的牺牲。即将于9月30号国庆档期上映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影》今天曝光两款国际版海报，一款水墨留白大气写意，一款波云诡谲万象迷踪，将一场替身与真身之间生死对抗展现在眼前。同时影片入围威尼斯、多伦多两大电影节展映单元，并将在威尼斯举行全球首映礼，多伦多举行北美首映礼。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3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四号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二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不好意思，我是刚刚打了两个喷嚏哈，然后有一点点鼻音的女右韩丽。 就是鼻塞之音，其实呢是有的时候很多人还喜欢听的一种音色。 拉倒吧， 对，拉倒，其实骗你的。 还是应该好保持一种健康的音色的一个完整。好吧，今天晚上呢还是第二十段有暖文章和冷笑话。首先我们有请的是叶谦的冷笑话。 继续来一个小动物的小动物，今天的冷笑话是这样的，说动物园学校的大象老师病了，班上最调皮的小猴子同学去看望他，啊，在病房前面上蹿下跳。 大象老师，大象老师，一定是我不听话把您气病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再也不惹您生气了。 真乖。老师用虚弱的鼻子抚摸了抚摸小猴子的脑袋，然后说，你以后打算学些什么呀？ 老师，我想学气象学，长大了以后做个气象员。 Once there was a man who had a little too much time on his hands. He never stopped to think that he was getting older. But when his night came to an end, he tried to grasp for his last friend and pretend that he could wish himself health on a four-leaf clover. He said, is this the return to Oz? The grass is dead, the gold is brown, and the sky has claws. There's a wind-up man walking round and round. What once was Emerald City's now a crystal town.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you get a phone call from the queen with a 100 heads. She says that they're all dead. She tried the last one on it, couldn't speak, fell off, and now she just wanders the halls, thinking nothing, thinking nothing at all. Said, is this the return to us? The grass is dead, the gold is brown, and the sky has claws. There's a wind-up man walking round and round. What once was Emerald City is now a crystal town. 厉害了啊！这个活活想把活活气死啊！怎么办？ 哎呀， 千万别让捣乱的学生去病床前面看老师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真的听这个冷笑话的时候吧，我还有点想韩美了。哎呀，不如他这个250哈， 他是来，他是气妹一族的，他是气妹团的。 总之呢，这一趴过去了啊。目前呢，我们的小树也长到了94厘米，虽然没有一个1625红，非常明示我啊，他要当红人，但是我们的老朋友们哈， 也是精心的呵护着这棵小树，而他们自己也说心中有红自然嗨。 好，就是你们自己心中先红着啊。 好吧，那也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一篇暖文章。这篇暖文章呢也是和爱情有关，好几天都和爱情没关了哈，我们也来听一篇和爱情有关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题目叫做高质量的爱情是有话直说。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让陌生人两两分组坐在一起，要求他们彼此提出问题，一共有36个问题并回答，回答之后凝视对方4分钟。结果30%的人在聊完后表示自己与对视者的关系已经超过了他们人生中和其他人的任何一段关系，有35%的人在结束之后与对方开始约会，有的甚至成为了夫妻。短片就重复了这个实验，36个问题之后，两人的亲密度有了明显的提升。究竟沟通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先来做一道选择题，在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中，下面哪一句话是男人最不能接受的？ A 以后经济大权要交给我。 B 我好看还是他好看。 C 你比不上我的前男友。 4 D 微信里面我不认识的异性都删除。这道题是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所出现的，节目中呢有2位女嘉宾，她们都选择了 C， 你比不上我的前男友，而坐在对面的男生队都统一的选择了 D， 微信里面我不认识的异性都删除。女嘉宾看到结果之后呢一脸震惊地质问他们，你比不上我的前男友，这句话都没有伤到你们的自尊吗？而男生队的朋友们回答道，比不上我就不比了呗，还信誓旦旦地说，你们相信吗？哎，我老婆绝对会选择 D 的。说完呢就问他老婆，向老婆求证，结果在女生队的他的老婆也选择了 C， 并直言不认识的异性都不删除，那是脑子有问题吧。有时候男人理解不了女人，女人也搞不懂男人，不是不爱，而是男女的思维存在着差异。男人永远都是理性动物，而女人永远都是感性动物。对于一件事情，男人想法总是很简单，但女人却不然。就像前一阵子网上很火的那个吐槽一样，女人叫男人去干一件事儿，男人就只会干这一件，其他的一律不管。朋友新蕊说，有一次和老公吵架，满肚子火的躺在床上等着老公主动来哄，但是老公看到了新蕊都上床睡觉了，就心想着没什么大事儿吧，老婆要是真的生气了肯定会跟我说她为什么生气的，她既然都睡下了肯定没什么事儿，那我也睡吧。新蕊等了半天老公丝毫没有反应，便怒气冲冲地把老公的被子拉了过来，现在你该知道我生气了吧，你该哄我了吧。但老公却不这么想，现在估计还生气着呢，这会儿正在气头上，我还是别说话了，一说话万一他又让他生气了怎么办，被子不盖就不盖吧，冷就冷点吧，不然我一扯被子他又要生气了。新蕊说自己当时一度认为老公不爱自己了，自己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他连哄一哄我都不愿意，这日子没法过了。当新蕊内心折腾了一宿， 第二天一睁眼，就拉着老公把话说开，才知道了老公的真实想法。她感叹道，男人和女人思维上的差异真的是隔着一个银河系。其实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20%的男性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到底为什么生气，而80%的男性压根儿就不知道女朋友生气。更有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男女在沟通方式、感觉、认知和反应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男人是理性动物，遇到问题会冷静分析原因，思考解决办法。女人是感性动物，往往更在乎情感的认同和内心的感受。看到一则新闻，男女朋友约会吃完饭，女友随口说了一句，不然 AA 吧。男友回答道，哎，也可以啊。女友怒气之下要和男友分手，直到事情过去一天后，男方还不明白女友为什么要分手。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就看他为你花钱的态度。新闻中的女友之所以要分手，就是因为她想试探一下男友，但没有想到男友真的要和她 AA， 所以觉得男友不爱她。而男友则认为花钱这个事情上没必要这么斤斤计较，但既然女友提出来要 AA， 那就照办好了。但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男女的思维差异会造成男女之间一个很大的误解，男人认为女人作，女人觉得男人情商都低。其实女人要的从来不是钱，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而男人从来也不吝啬钱，只是他们不明白女人要的是什么而已。多少情侣从一开始的无话不谈演变成后来的无言以对，男女之间观念的不同在所难免，但我们应该学会如何沟通，如何表达爱意。所以高质量的爱情都是有话直说。在日剧《四重奏》当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人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却说我想你；对想见的人不说我想你，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言外之意。我们总觉得事事没必要说得太明白太清楚，但实际上你不说就没人能完全懂你的意思。所以女人不是真的喜欢作，是女人的思维会让她们想很多。没有理解没有沟通的爱情像极了一个互猜游戏，一个捂着耳朵听不到，另一个使劲叫喊着比划，有默契的还能侥幸猜对几个，若是猜不对换来的就是互相责备各自尴尬。爱情始于心动，但千万别让爱情死于误解。别总觉得他什么都懂，其实有时候他真的不懂。有些心意不勇敢地说出来，不及时让对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很可能就会变成遗憾的错过。所以有话就直说吧，爱他就说我喜欢你，想他就说我想你，要抱抱要亲亲就张开双臂去拥抱。我们之间简单一点不好吗？直接地告诉对方别去猜了。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 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 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这首歌想必大家都知道，演唱者也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因为爱情，来自绝对的哈。真的是顶级的歌者王菲还有陈奕迅演唱的。那在这篇的文章之后呢，想必也有些朋友会很认同哈，就是真的高质量的感情真的是有话直说，但这种直呢不是说很那个平淡的啊，我是觉得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不是每天都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清清楚楚的，而是在一些关键事情上不要让对方猜，对吧？ 对， 就是想这个，其实这点我觉得西方人他们做的可能比我们东方的含蓄， 他们有一种习惯，他们不用猜，就直接是比如说吃饭，人家是不，你要猜是猜今天谁请客，这个倒是挺好玩的一个可以猜的，如果不用猜的话，那人家肯定是直接就各付各的嘛，这是一种就像咱们现在 这点上哈，我觉得女人确实包括我自身在内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毛病哈，就很多时候是口不对心， 啊， 就是那种 哎 要问你好吗？你最近怎么样？没事儿，挺好的。其实那一刻已经是有一些不满啊，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在心中，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应该是，说的稍微多两句话，详细一点，就说不好，但是呢，我说实话，我也不想跟你聊。就是这就 OK 了，对方就知趣，就是好吧，想聊的时候 你找人聊也行，或者是可以找我来也行，这样就是大家都很好就解决了。 但是你知道我有一种困惑，就即便是你直话这个特别直白的告诉了他，但是其实男人和女人在思维方式上真的还是不一样，就他还是不明白，就这么点事儿你还要考验我， 还要跟我什么用 AA 的方式考验我爱不爱你。其实有很多男人他是不太认同就是一些鸡汤里给的一些特别绝对化的东西，对吗？ 你 就是 诚恳一点， 男人爱你的几个表现， 你诚恳一点跟他说，他是能接受的，男方是能接受。你比如说，我是真的不想，现起码是我现在真的不想现在跟你聊这事儿。不过呢，你放心，我也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好。我就是说，你要问我好不好，最近我跟你说，最近其实不算好，但是我是，咱们回头聊啊，真的回头再找你聊。 就比如说，男人会说，我现在比如两个人在一件事情上有矛盾，然后到了一个快要吵架、快扁起来的时候。男人有时候会成熟的说，我现在不想和你说了啊， 对 啊，大家现在不要说了。 是我还是、 但我发现女人的心就是必须要说明白，对不对？ 不一定啊，有很多女人也能做到啊。 我必须得说明白啊。 你这个比较明朗化，有很多女人 你不跟我说、OK， 我写。我就啪啪啪啪，然后 有很多女友朋友可以练就了一手练就了一手好活啊、就是怄着玩。 哎，我觉得这个女人也是有不同的类型哈，有的就属于你不说我也不说，大家都冷着冷战。 对， 有的呢可能就是那种像我这种绝对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就沉下来啊，我给你写小作文啊，我有小作文给你写。 你干嘛？你找老师报告去你、啊、你有老师吗？现在还？ 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在一个情绪的节点，两个人都不愉悦的时候，写任何东西对对方来说无异于哈是给他添堵啊。 你放心，他不看。你要想给人听，人看都不看。 我后来想，要不我唱着，总之我得把我的想法表达出去啊。但实则呢，就如果对方 发给他们， 希望冷静的时候，那我们就暂时冷静一下 哈， 没关系，女人也不要操之过急，爱情是有它的韧性的哈。 对啊， 真爱或者说真的属于你的人是有这种韧性的。今天晚上没有红人啊，到目前为止。一小时过去了，没有 讨论选谁当红人的讨论的留的言就已经到129条。 可是对啊，小树已经长到了1.29米了、哎、 其实我跟你说过嘛，你还不同意我这个观点。我说有红人没红人并不影响着我这个我的背影的聊天数。好吧，听一分半钟的欢快的歌曲，叫做 Pleased to meet ya，很高兴遇到你，然后我们转个身回来。 好嘞，第30段见。 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谢谢。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半生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4日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说怎么着， 红人来喽！ 啊，我还以为今天没有红人就129、130了，然后你说这是好消息， 不这。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05的终于来了哈，这位朋友叫做 是天才吗？ 是 天才你就能05。 女友朋友哈，而且呢，这个我刚才因为在读文章嘛，我没有仔细的看大家留言，然后有时间看的时候呢，也看到了一些朋友说，你说没红人，我还以为没人求呢。 嗯， 我这一上来，我看这么多人， 其实还是 你骗我， 有人求的，只不过一时半会儿你力竭选不出来，选择障碍症啊。 没有，就是说。就还是有个把的哈，不是那么大面积的。 对， 总之呢，是出来了哈。 耗了一会儿，耗到第30段，聊天量已经到140了， 1.4米了。是天才吗？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当中啊，我看到他是一个女优朋友，关注了141位人士， 不算多。 单身哦，单身哦，单身哦， 异地恋。啊，现在 单身， 但是他 异性恋 啊，异性恋、嗯。 他最新关注的是 异地恋，像话吗？ 火锅少女西子旭，这名啊。再来看一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是 新手指南 ， 新手指南。 这应该是新浪微博哈，我不知道这个浪最近在做什么哈，我怎么看着？此刻 浪最近做什么能让你知道？ 浪为什么？我是不太相信这个粉丝会这个增长这么快哈， 嗯， 但我想说的是，我没有做什么买粉儿啊，或者说一些刻意改变这件事情的，我不知道是谁在做哈，反正也把我惊到了。 这个原来还是挺流行干这事儿的，最近这个、 哎，我也发现 这个行业应该灭绝了吧？ 可是真的是不停的涨， 啊、 我难道我的节目中当中行进中真的会有那么 因为这个行业已经不吃香，所以浪开始白送你粉 啊，有可能 哗啦哗啦往这儿送啊。 我不需要数字的一个多么的华丽啊，我要的是真真正正的在听节目，真的知道我们这档节目以及我的朋友。 好，嗯，这首歌来自 The Brand New Heavies， 名字叫做上台来 Get On。 哎，尤其刚才05的上来啊。The only good remedy, believing love lies that the streak goes on and on. Something new, started to grow. I love it when it's part of a dream. And everything that got me down is long gone. 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时光难留，只是一去不返。你说你有方向，我说 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人陪伴左右啊， 嗯， 不要那个呜呜叉叉的啊，闹闹哄。 说实话，这歌这类歌曲就应该是就是这首歌，就是它被安排在一个就是一个系列节目里边，我听来着，就是晚上我有一个也是不是太好的习惯嘛，不是跟大家说过，就是我愿意 偷摸干啥， 听着一些小说，然后或者听着一些就是。比如说世界未解之谜啊，什么灵异事件什么，这不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 符合你的气质， 哎，这个什么什么鬼言堂啊之类，反正就是我听着这些系列小说这种 觉得 这种媒介的、这个、 进入梦乡特别的舒服。 对，但是呢我背这歌啊，因为他们也像咱们这样每一节中间有一个穿插的，就是会有一些穿插电厂歌曲、 哦、 有一次就是你说这也是奇了怪，你选这歌当穿场歌曲干什么，我这听正好呢，就迷迷瞪瞪睡着了，就要睡着了，在那故事情节中睡着，忽然哎，桃子在我边上，在我边上，我这 想要身边有个你。我的妈，我整个的身这整个的汗毛砰就一下又立起来，我又醒过来了。这个好像就是这首歌给我刺激到的。 你看，但至少留下印象了嘛哈。我总说其实晚上听节目整个人的毛孔啊都是张开的， 对、 它是吸收的。白天呢其实是释放啊，是一种人的那种状态因阳光哈、而焕发出的东西。到了夜晚呢，你的毛孔里吸收的都是需要此刻能够让你走进心里的。所以呢，这个 时候你的毛孔是在从这个周围的气场，就从周围空气中的这种氛围跟气场内吸收营养的啊。整个它并不是吸收阳光，也不是吸收氧气，它只是吸收一种你看不见的，不能说是暗物质，应该是明物质，但是是一种气场上的物质。 有朋友说，丽，你没觉得最近有许多新面孔吗？这不开学了吗？ 对吧？我们这档老节目这些年吸纳的很多这个主力军都是学生组的朋友，所以当开学以后，我这粉儿啊增的呀哈、哎呀，把我这个 层层的。 对呀， 昨天这个韩丽还说有忽然有这种情况，增了1000至3000的、 对，太快了，我 在微信中 不太可能，因为我。说实话，在微博平台当中，绝对不是一个每天哈非常热络、积极的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的人。 就是 我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哈，会有两条帖子。 而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挑理儿的人，在玩这种微信跟微博上。 我挑什么理儿？ 对，我估计你不是挑理儿的。就像我这种，我肯定如果遇见一个挑理儿的朋友，那肯定我会得罪死他，因为就像你在某个暖文章里说的，我。在我自己的朋友圈也发东西，是我在那个朋友、在自己的那个群里也发东西，但是呢， 就不跟你对话， 我就没在他的那个微朋友圈里给他点赞，我就没在他的朋友圈里给他及时的什么什么说一个回馈。 这个叶老你不用担心啊， 对、 这个， 我是肯定不担心，我是怕他 不能 理解， 这个是来自于他对你的。关注度啊，以及你在他心中的那种爱慕程度 啊啊！ 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女生对于这种事情啊，可能别人发生都没有，但如果男朋友、老公先上朋友圈或者是先发微博给别人弄得热热闹闹的 啊，这意思 他的那个留言却没有回复的话，那炸了， 那犯小心眼了啊！ 不，这个不是小心眼，这是一种起码的礼貌和尊重。我个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是非常在意的，就是。我给你发东西了， 那你请等人给气死吧。那你很多男孩不会在意这些的。 但是这件事情既然说了，就像我们说的刚才那个暖文章里说的，高质量的爱情是有话直说，但说了不是只为了说了，是要让你知道我的想法。你可能会说这重要吗？那我会告诉你很重要。 那应该是对某些脾气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如果说我可能他会说，哎，你不就是说了一句干嘛呢？那我一会儿回答你不得了吗？我现在正在发朋友圈呢。那我就会觉得你把发朋友圈这件事情看成比回复我要重要的事情 啊。这所以看个人怎么想，有的时候想你也许想对了呢。 对方就是没有把你觉得很重要。 对对对， 是吧？ 那你更糟糕，你知道吗？ 那一场暴风骤雨是免不了的哈。 好。来一首 Deep Forest 深深的森林，这首歌 深深的森林，你确定哈？ 对，大森林啊，大森林，这个经常玩世界音乐嘛，能听出来。那这首歌也是他管这首歌叫做欧陆咖啡，但是听听是不是有欧陆的节奏。 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 甜到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精良串烧大制作。我指的串烧是中间的那个桥段，有很多其他的那个主旋律。 月亮代表我的心， 对， 就是让你听呢，觉得这是一个在睡前听到以后哈，会觉得一切的不愉快的，尤其情感当中那些波动哈，一下子变得哎，又想起那些好的时候了，对吧？你说两个人之间在一起，不可能永远都是，卿卿我我，永远都是和和美美，一定有一些你也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啊。 对， 你不理我，我也更不理你的时候，对吧？ 是。 然后这样的音乐呢，就是适当的综合了一下这个情绪。 所以你何必只想两个人的事儿呢？对吧？多想想很多人的事。 你想想这个这么多听友们，对吧？嗯，这么多开心的啊， 是 不开心的，但都愿意和你在一起分享的听友们啊。 嗯。 时间呢也不知不觉到了23:24了，嗯，第三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 对，第三时段其实收获不少，收获也不小。也，我们首先选出了一个红人。 对，而且红人和大家的努力，让今天晚上的此时此刻这棵小树已经长到了1.84米啊！ 这1.84米来的还是。之前这1.4米的时候都特容易，后来这40多厘米呢是红人来了以后开始的， 蹭蹭蹭蹭蹭，好好兆头啊。但是我也希望大家既然已经完成了120家的任务哈，休息的就休息啊，累的呢就赶紧 好 给自己一个好好的犒劳。

明天天气依然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俱佳，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外出需注意遮阳防晒。近日花粉浓度较高，过敏人群需做好健康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5，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段，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他说的全是对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625封，我是女友韩丽。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小树大家的评论呢已经到了1.88米了。 是，多亏了我们的这个红人，红人一来啊，立刻就到1.88米。 对，他的名字叫是天才吗？是天才吗？是天才吗？ 对，你是天才啊。嗯，你没来之前1.4米了都。 谢谢你在第三时段哈临危受命啊，在这个时候呢还陪着大家，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其他小伙伴呢，如果累了的话呢，就可以早点入睡啦。 是。听听我们的小歌入睡。 小歌来了、 小歌叫做黑乌鸦，这首歌叫黑乌鸦。 有白乌鸦吗？ 你可以听个曲儿。 又是曲，都要朗诵嘞。 可以啊，你试试。 There's a crow flying dark and ragged tree. He's black as the highway that's leading me. Now he's diving down to pick up onSomething shiny. I feel like that black crow flying in a blue sky. Took a ferry to the highway, then I drove to a pontoon plane. I took a plane to a taxi and a taxi to a train.I've been traveling so long, how am I ever gonna know my home when I see it again? I'm like a black crow flying in a blue, blue sky. in search of love and music. My whole life has been illumination, corruption, diving, diving, diving, diving down to pick up on every shiny thing, just like that black crow. The morning after being up all night, I looked at my haggard face in the bathroom light. I looked out the window and saw that rocket soul take flight. I saw a black crow flying in a sky. 情，这首歌呢是来自汪峰演唱的像个孩子。 我还以为这靠近我呢， 这首歌要靠近我啊？那太不汪峰了。 是， 在这个夜深人静哈，我估计有很多硬汉也是卸下了自己白天的这种坚强啊，白天的那种担当。 我都没说他靠近，他是靠近我。 你是指 反抗啊？这多个来劲！ 想多了啊。 嗯嗯嗯。 他讲的是在人啊脆弱的时候，或者说无论多么强悍的人，他总是会有很柔软的一面。 那是 他渴望着有人把他当成像孩子一样给他呵护哈，并且允许他犯错。成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都是小心翼翼的活，然后尽量不去犯错，避免一些人生的不该有的苦难哈，就是让自己能够避开这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小心翼翼的，也很累哈，很痛苦。 没事，就你也想象不到一个男子在他的爱侣面前，在他的女友或者是在他的这个妻子面前哭泣是什么样子啊？刚才这汪峰唱出来这么一种感觉。 嗯，就是只有在你最信任的人面前哈， 你说妻子在你面前，在你的肩膀上哭泣，这经常有的事是吧？女友在你肩上哭泣， 男人也会有啊。虽然不是轻弹哈，男人有泪不轻弹，但是。只是未到伤心处嘛，还是有一些他需要哈用眼泪宣泄的时刻， 也是一种感性动物嘛。 对， 对吧，也是一种智力的动物，他有智力他就有这种更丰富的感情嘛。 九月才刚刚开始，而且呢天色 也特别好哈，在九月呢我觉得烦恼会少很多，但是思念真的会增长很多。因为你没有发现在夏天人们考虑到的是这个热呀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考虑不了那么多， 根本不想到什么什么想谁， 而且你想谁来谁， 不想， 你不是水逆吗？ 对，不想 想谁来谁。 哎，但是你发现，哎，这温度适宜啊，天色正好的时候呢，人特别容易思念。 因为那些你想谁来谁的，他不来了啊，已经过了水逆期了嘛？你说， 是水星已不逆了哈，但是有些星呢还在微逆啊，大部分都已经开始顺行了，所以呢，一切都开始好起来了。 好家伙，还有微逆呢。好，再来一首曼妙之波萨，波萨诺瓦这个时间段也是不可或缺的。 Once I had a moon， 我曾得到一轮明月。 把你能的。 Once I owned a sky where moons could drift and bathe my world in light， I held on to that moon as long as he was there just holding me， but it means nothingOnce I held a moon, a lover's ploy was not his to give. This is life, he said, enjoy, but it wasn't mine to live. I let the moon slip through my fingers and my love let go of me, but it means nothing.

magic our time. After nine, there'll be music divine. Forget all your cares. Oh, what fun we could share. So come meet me there after nine. City lights, how they sparkle and shine. City nights with that old friend of mine. We'll raise the rafters with song and laughter forever. 哇，连着听了三首歌哈，就像是今天啊，所有的音乐份啊，今天份的音乐都已经 对对 送给您了。 你要接着往下连着听的话，今天咱连说晚安的时间都没了。 对， 刚才那是 After Nine 九点以后。啊，九点以后的这个， 这不是我的日常吗？ 不是，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就是你九点过后全是男左女右的时间。 不，我的广播时间， 啊、对对对， 我是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上班嘛。 啊，你要从白天开始算更多这时间。 啊，总之呢，这三首歌希望能够在这个9月4号的尾声哈，给予你的听觉世界以及。精神世界哈、啊，一些美的东西，一些愉悦的东西。此时此刻23:55，我们要非常非常感谢今天的红人啊，是天才吗？是天才吗？ 啊， 是天才吗？ 是天才，是天才， 能让我们的评论到了208条。 是天才，是天才，是天才， 对吧？ 嗯， 定了， 好嘞， 给你定性了，是天才哈，谢谢你们。让这档老节目，已经11年的老节目，还会有那么多人在夜里陪着他，当成一天当中很完美的一个收官的事情。新的一天就要到来了，愿各位都可以在新的一天当中吃好、工作好、休息好。就这样， 就这样。 晚上10点我们再见喽。 好， 晚安， 晚安。 月光下的你，是否在寂寞夜里回忆过去和你？微笑的眼睛，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拥挤，牵着你的手，只属于你。此刻你或许已走进下个风景，记得我们也曾那么相信爱情。寂寞的时候，是否还会想起我，想起过去和你？快乐的时候，是否还会想起？寂寞夜里